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个礼拜呢是收听和收看浩浩汤汤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呢还有 Jeffy。 大家好。 今日来讲呢应该就是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的秘密的系列呢是最后的一集啦。因为实际上呢我们都讲了很多很多个礼拜。基本上呢就我想讲的东西都讲得七七八八。虽然是这么说就是你说还有个半钟头呢我绝对还有很多新的讲的是吧。但下个礼拜呢我们就应该会是一个新的题目，但是咩题目呢其实我现在都未想到。大家呢可以即是多啲可在网上面论坛呢发表一下意见。 有意见。 咁睇下呢就是讲呢咩题目啦。咁就有关于呢个资本主义嘅秘密呢我哋讲咗成起码七八个礼拜啦，系咪，或者唔止添啦，系咪。咁但呢我作为一个少少总结呢就话我哋一人类面对嘅呢就真系那个无休止的资本扩张呢是影响着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我们人类的社会是很紧要很紧要的。那这个当然在具体的表现来讲呢就是个财富巨量的财富的极度的集中啦，是吧。而且这些财富呢如果财富本身我们都讲过不算资本，即是它是我们叫死固固的不算资本，要是不断地流动还要不断地去 自我膨胀。 自我膨胀那些才叫资本。但是它这一个呢就叫即是资本的冲动，我改个名字给它。事实上我现在就写一本书就叫做资本的冲动呢就是这个 现代文明的秘密这样。我刚刚我未来这个节目之前就我都是写紧呢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利润何来这个章节。咁后来写呢就是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提过的叫四个不等式。咁但係即係講出嚟呢其實相對地真係易啲嘅，但係你將佢化為文字呢都幾辛苦㗎，唯有講得好清楚咁樣。咁但係確實呢即係無休止嘅資本擴張呢帶嚟咗邊幾個問題呢。咁第一呢其實就係你可以話佢實際上追求呢個利潤最大化嘅時期呢即係對工人嗰個剝削呢必定係不斷加深嘅，係咪。咁當然啦佢呢個加薪有個限度啦，因為工人都會反抗嘅。咁但係佢亦都現時嚟講，因為全個世界呢其實仲有啲地方未係完全你可以話叫資本主義化啦，或者即係市場化咩咁啦。咁所以呢佢仲可以不斷嚟去膨脹呢嚟去吸納呢啲咁樣嘅廉價勞動力啊，所謂係咪。咁廉價勞動力嘅時期呢亦都呢、這個咪就係話嗰啲先進國家嘅叫做離岸生產囉，係咪，即係 offshoring 呢。咁而喺就算同一個社會入面呢佢好多時都會出現一種嘅外判制嘅制度啦，咁樣呢。咁嚟到啲工人嚟講呢其實喺爭取權益方面呢係越嚟越艱難嘅。咁譬如喺美國嚟講佢即係或者歐洲都係啦，係咪。嘩你即係咁多要求我直情就將個廠就搬咗去 去啲 即係以前去大陸，而家大陸都唔掂啦，仲有越南，越南都唔掂啦，可能去孟加拉，孟加拉都唔掂，可能去非洲，係咪。咁 所以未發展嘅國家度。 冇錯啦。咁所以個問題佢就可以打壓佢自己國家本土嗰啲工人呢嗰個要求啦，係咪，將個工資盡量壓低，所以你哋冇辦法即係提升咗上去，係咪。 其實財哥呢度想問一問呢，咁你又覺得嗰啲呢啲咁嘅工業即係商家啦，其實佢哋呢去呢啲咁第三世界國家呢，其實佢哋嘅目的其實會唔會其實未必一定係去打壓呢工人呢，其實會唔會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呢咁我哋都係尋求緊一個最低成本。 啱啱其實完全講得冇錯嘅 Jeffy， 你亦都帶出咗就係話我哋而家分析呢個資本主義嘅秘密就係呢個問題啦。其實我哋好時都強調呢資本家本身唔係壞人係咪，而佢做嘅嘢呢其實佢係完全呢即係馬克思都講過，佢話資本家也者其實就係人格化咗嘅資本。其實呢佢係只不過係按照呢個資本嘅衝動或者佢內在嘅一個硬邏輯呢，就係佢不斷要膨脹，不斷要最大化。因為佢唔最大化佢就會俾人食咗，佢唔最大化就會俾人淘汰咗，係咪。咁所以呢佢一定要尋求，亦都講真而家喺全部都係講股票市場啦，即係金融嘅世界入面嚟講呢， 佢啊每個季度啊宣布嗰個業績啊個利潤唔夠高啊，或者啲人期望佢利潤唔夠高啊，啲人都會嚇、絕不回頭地已經賣咗佢啲股票，賣咗股票佢就冧，咁啊市值就會冧係嘛？咁呢個係惡性循環嚟噶嘛？咁啲人冇信心咪再更加賣多啲咁樣，所以個遊戲係一定係咁玩嘅。 即係話喺呢個資本主義嘅世。市場裏面咧，咁人已經喪失咗佢能夠控制自己嘅能力。 啱，唔係呢個絕對就係人發明嘅遊戲，玩死咗自己。 嗯， 嘅一個最典型嘅例子㗎啦，即係當然呢個係最勁嘅例子啦，仲有好多其他勁嘅例子啦，但係冇一個例子係勁得過資本主義，因為佢發明呢個遊戲咧，開頭覺得好好玩嘅，但係玩玩下咧，其實玩死咗咧，你跳唔翻出嚟。佢真係跳唔返出嚟㗎喎而家係咪，因為佢內在嗰個硬邏輯係咁玩法㗎嘛。咁、所以個問題呢佢就不斷要膨脹。咁當然呢一方面就頭先講過嗰、那個即係剝削嘅加深啦。但係當然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吊詭嘅地方。就係正如我哋中國即係三十幾年前改革開放嘅時期呢。咁啊，即係好多人咧，尤其我即係大學經過咗所謂火紅的年代啊，嗰、那個極左思潮嘅洗禮嘅時期咧，身邊好多嘅朋友咧，其實都係好大衝擊嘅思想上。咁啊，覺得哇，西方呢啲咁樣嘅啊咁萬惡嘅資本主義，但係竟然咧，我哋就話引入外資嚇、搞經濟特區啊，先係深圳，然後一路沿海咁多個特區。咁嗰陣時好大衝擊，因為佢哋最先嗰陣時係信曬四人幫啊、毛澤東嗰套噶嘛，係嘛，即係極左理論噶嘛。咁而家竟然開放俾呢啲咁樣嘅萬惡嘅資本主義咁樣，咁即係俾佢哋剝削我哋嘅嚇勞苦大眾咁。咁但係當其時咧，其實有一個講法咧，即係令到我好困惑到今時今日嘅嚇、當然咧，而家嚟講咧，就近呢兩年咧睇多咗呢方面嘅嘢咧，就好咗少少。但係當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啲講法，可能啲觀眾聽眾都聽過，就係話有剝削好過。 冇得剝削 嗱呢樣嘢咧，即係當時真係當頭棒喝嘅啫，即係係一種好大嘅吊詭嚟嘅。咩叫有剝削好過冇剝削咧？咁樣樣，因為嗰陣時毛澤東時代咧冇剝削係啊，咁啊大鍋飯咯，但係個個勒緊褲頭就一窮二白咯，個國家就窮到窿，係嘛？我成日都翻大陸嘅嗰陣時啊，細細個小學嗰陣時已經翻㗎啦。咁樣咧見到啲商店咧架上面咧全部空空如也嘅。有啲生果店咧，嗰啲生果咧係得幾個咧，直情係爛曬嘅，嗰啲蕉啊發曬黑嘅咁樣樣。哇，咁就係社會主義嘅優越性，係嘛？咁所以咧，但係大家好明顯睇到改革開放之後咧，哇，當堂咧，你話解放嘅生產力啦，係嘛？嘣嘣聲咧，啲生活水平又改善啦，咁樣啊。而家你翻去，哇，嗰啲商場嗰啲貨架上面咧，直情係爆曬棚啊嘛！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呢個係一個現實嚟㗎。 其實呢個係咪直接關共產主義事嘅咧？咁我用個例子譬如話咧，咁以前啲人唐朝，咁你都係君主制度，即係唔同一套制度㗎嘛。 冇錯。 咁其實佢都可以有一個盛世嘅。 冇錯，絕對係啊，絕對係。但係嗰個問題咧，即係之前我哋都略為討論過呢個問題㗎啦。所以咧，我而家你可以當然話我係一個非常之理想主義、浪漫主義、不切實際啦，係嘛？咁我就覺得咧，其實。如果你真係探究佢最根本嗰個嘅即係內在嘅邏輯嚟講呢，其實人類冇可能係唔能夠返返去好似唐朝漢朝咁樣嘅一個豐盛嘅時代㗎，係咪呀？咁但係你最大問題就係因為資本主義呢種咁樣嘅制度呢，佢一出現咗之後呢，其實就真係好似一個好得人驚，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講嗰啲喪屍嘅電影呢，係咪？唔淨只係個喪屍會襲擊你，而但係當佢咬咗你一啖嘅時期呢， 你又變埋喪屍， 你又變埋喪屍，又去咬其他人係嘛，係嘛？其實資本主義就係百分百就係咁嘅情況。佢嗰種模式，佢一旦發展起嚟嘅時期，又是一咁強大嘅時期呢，佢一路衝擊其他嘅國家、其他嘅民族、其他嘅經濟體系呢，你變咗係好難呢能夠頂得住佢嗰個咁樣嘅，你可以話好似喪屍咬一啖嗰個侵略啊咁樣嘅，你就會俾佢同化。佢嗰個同化係好強嘅。當然仲有一樣嘢，大家亦都明白，佢嗰個同化咧係基於咧係好高嘅生產力嘅水平，特別係科技水平。因為你而家嚟講，實際上最高嘅科技就係喺呢啲先進嘅西方國家，特別係美國啊嘛。咁除非你即係話我唔緊要啊，我完全乜嘢都唔要，即係我 iPhone 又唔要嚇，乜嘢都唔要咁樣，互聯網都唔要啦咁樣，咁啊冇所謂喎。但係如果你一係要呢啲咁嘅嘢嘅時期咧，其實你自己冇呢啲科技啊嘛。咁你要引入呢啲科技嘅時期咧，你就差唔多就要連同埋嗰啲佢成套制度引入埋嚟啦。咁所以呢個係好艱難嘅。咁但係當年呢，其實你問得非常之好嘅，就係、是、講到我哋上個禮拜都有探討過嘅問題呢，就係即係共產主義嗰個失敗呀，嗰個慘痛嘅教訓。 我哋都略為分析過啦，即係背後個原因呢。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即係咁慘痛嘅經驗之後呢，當然係更加要強調，其實呢啲唔係咩新鮮嘅觀念，其實馬克思嗰陣時已經咁講㗎啦，就係話其實呢冇真正嘅民主呢就冇真正嘅共產主義，係咪、 嗯、 即係你倒返轉頭呢，即係而家你知啦，我哋最叻呀，大陸啦，先經濟後民主啊，嗰啲咁嘅講法啦，係咪先呢、這、一個經濟改革後體制改革，咁點知個體制改革呢講來講去都指聞樓梯響就不見有人來，溫家寶在任嘅時期呢，嗰十年呢講咗十幾廿次，即係叫政改啦，係咪，但係都冇用。咁而家習近平呢即係三中全會講嗰啲嚟講呢，其實呢佢都係鞏固佢嘅統治為主，係咪，即係話都係維穩嘅。佢冇，你睇唔到佢呢係真係有一個叫做權力分享還政於民，係咪，係完全係站喺一個尊重人權嗰、那個角度嚟去睇嘅。咁呢樣嘢係好慘嘅。是吧，所以其實馬克思講過一個呢，他說其實 democracy is the road to socialism， 即是民主就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之路、嗯、所以你一定要有了民主。但很可惜呢 ,1917 年的俄國變成蘇聯 ,1949 年中共奪取政權，和很多其他國家不用說啦，即是北韓啊、北越啊這樣啦，甚至古巴好多呢啲咁樣呢，實際上佢哋喺嗰個所謂奪取政權嗰個無產階級革命嘅時期呢，其實佢哋係由於主觀嘅因素也好，客觀嘅因素也好，佢哋係冇貫徹到呢個民主嘅體制。 咁其實講到有民主呢一樣嘢呢，咁我諗返起呢上個唔知前個禮拜啦，咁我好似睇呢個港台嘅星期六主場，咁呢佢就訪問呢個行政會議嘅一個非官首言嗰、那個呢個鄭耀堂，咁大家都知係佢係建制派啦，咁佢、呢就其實個節目嘅主持人呢咁就不斷去質疑呢個政府嘅關於發牌決定啦，咁其實嗰啲詳細嘅，冇錯。咁其實我就唔係話想詳細討論呢件事嘅。咁但係中間咧，佢係講咗一句，咁令到我都諗下究竟點樣喎、 好啊，好啊，分享一下。 佢就話啦，因為當時嗰個主持人就質疑佢啦，就話：，咁你呢個政府成日就唔跟呢個民意嘅決定，咁你咪即係做一個任意妄為嘅自己嘅政府啦。咁講。咁佢就答咗一句，佢就話：，作為一個領導咧，就係咁樣噶啦，佢就要俾人民更加有遠見。佢睇到嘅嘢呢就係、睇到將來一個佢 predict 得到將來呢可能會個例子就係個發牌會有個危機，就好多地方會執笠啦。咁、所以佢做個果斷決定。咁、所以又想問下財哥喎、咁究竟一個政府嚟講呢，就算佢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嘅政府，究竟你認為嗰個政府係真係跟住個民意呀、定係佢會唔會係做一個領導人民的角色，佢睇嘅嘢係比人民係更加遠嘅 呢？嗱，當然呢個呢就扯到唔係經濟係政治嘅問題。 係冇錯。 但係政治同經濟呢、其實密不可分㗎吓。咁、你頭先嗰個問題呢，其實真係歷年嚟呢都無數嘅人問過㗎啦吓。究竟佢應該係順應民意，抑或啦帶領民意咁樣吓、即係有個真係領導者嘅角色呢，其實應該呢一定係有一個平衡嘅，同埋亦都要睇下咩時期。即係話如果係一個太平盛世嘅時期呢吓、就應該盡量係順應民意嘅。但是好明顯大家都知道，逢係去到危機嘅時期呢戰爭嘅時期啊，或者而家我哋面對全球環境生態崩潰啊，即係嗰個時期嘅時候，佢確實係要領導民眾嘅。咁、但係呢，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建制派嘅人啦，即係而家嚟講我哋即係就係親中親共嘅人啦，係咪，即係扮我最唔鍾意親中呢個字嘅，因為我哋一定親中㗎啦，我哋中國人點會唔親中啫，不過佢嗰個中係中共嗰個中㗎嘛，係咪，唔係中國嗰個中㗎嘛。咁、但係呢啲人呢好多時呢就舉例子，就話你睇下西方國家咪幾有民主，但係個問題你睇下譬如美國最近啊爭論不休啊，係咪、兩黨爭拗啊，癱瘓政府啊，或者係去歐洲嗰啲民主你話幾先進啊，卒之咪搞到歐債危機，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呢，即係其實呢度呢我哋即係要澄清一個概念呢，因為而家西方嘅民主呢係非常之咁唔健康嘅。佢之所以唔健康，佢正正就係受到大嘅財團、大嘅企業所操控㗎嘛，係咪呀？ 冇錯。 冇錯啦，即係我哋叫 big money, 同埋 big politics。即係其實而家嚟講呢嗰、那個即係政治呢已經係受到經濟嘅個挟持。影響係好緊要嘅，所以佢嗰個民主呢即係某程度上都係幾假嘅民主啊，即係唔係真正嘅民主。咁呢個一點啦。咁另一點返返頭先你嗰個問題呢，其實我哋一般民主個睇法係咁樣。 其實民主是令到你那個政府或者那個領導人呢是有個認受性、嗯、合法性。咁所以正正是因為這樣的時期呢他才可以是一個強勢的政府。他就可以在任內呢推行一些措施。 嗯、 甚至呢他未必一定是跟個民意呢是一樣的。跟足個民意的、嗯、是嗎？因為理論上你民意不喜歡下次選的時期你咪轟我落台囉，其實嗰個邏輯係咁樣樣㗎嘛。 所以其實佢根本喺呢個情景講嗰句嘢呢、啊、就因為佢喺呢個香港嚟講唔係一個民選嘅政府。 冇錯啦。 佢先講咁講。 咁而家呢個呢689係咪?689 香港700萬人佢689票所謂當選。咁、嗯、你即係冇咗嗰個咁樣嘅民意基礎，冇嗰個 選票㗎係咪？咁你冇個認受性㗎嘛。咁你死緊㗎係咪？所以就話如果你真正有民主嘅時期呢，我即係任內嗰四年或者五年嘅時期呢，其實我係真係某一程度上可以專制㗎喎。但係當然呢、這個所謂專制即使係有個時限都好啦，係咪？但你都係要有制衡嘅，係咪？你真係出咗個癲嘅，出咗個即係獨裁者咁嘅時期，當然啦，獨裁者仲加可以直情係操控嗰個民主嘅體制呀，甚至啊推翻佢啊咁，咁當然啦，即係喺俄羅斯嘅普京就係咁樣啦嚇、啊，梅德韋列夫咁樣樣，大家嚇、啊、就打輪替咁樣樣啊嚇，咁、嗯、所以咧，其實呢個所謂民主制度咧，係一個永恆嘅鬥爭嚟嘅嚇，即係英文我哋成日叫做咧誒、就叫 vigilance 咁樣咧，中文咧就用翻呢個諸葛亮嘅《出師表》咧，就叫宿夜休勤啦，宿夜休勤即係話係啊，係永遠不能夠鬆懈咁解。其實民主唔係話嘩我走咗一個咁完美嘅制度啦，我以後就可以喺即係疊高枕頭走去瞓覺啦，絕對唔係嘅。即係呢一個呢 ,vigilance 就係民主加埋自由啊，加埋人權法治咩都好呢嘅一個永恆嘅代價嚟嘅。就係宿夜休勤咁嘅意思。咁但係始終呢嗰、那個邏輯就係話，因為你係幾年一任嘅。咁、嗯、所以呢你有咗民意基礎選咗我出嚟嘅時期呢，其實我就應該有呢一個咁樣嘅授權，我哋叫 mandate。其實去推行一啲措施，其實應該咧係對個社會好，但係可能嗰陣時咧係未必係完全順應民意嘅，個邏輯應該咁樣。但係咧好明顯呢種呢、這個情況咧就唔能夠適用喺而家嘅香港，係咪啊？就係咁樣樣啦，好嘛？ 男人最大鑊嘅唔係小場戲。最大鑊嘅係小鳩戲。 你即係而家話小生小氣啦？ 唔係，我冇講過邊個。我唔會開名啊！我同英文一樣，我而家係唔會開名啊！我唔係因為驚，我唔係因為收到律師信驚，而係我真係唔開名，因為我與人為善而家嚇。OK。 逢星期二晚9:00-10:00，男人老狗。